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73集，恶意下。展昭看了看四周，河滩附近并没有人。 是有人偷袭吗？感觉射箭的地方很远。 嗯，箭法很好，而且内力深厚。 和之前射蛇到开封府牢房里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 有可能，幸好他没跟龙桥广似的，学会利用风声掩藏掉箭破空的声音。 嗯，不然刚才未必躲得过这一箭。 白堂点头，摸了摸夭夭的脑袋。展昭拿着那几根弩箭看了一眼就皱眉，将箭递给白玉堂看。 你看箭尾。 这几支弩箭相当的奇特，箭杆很粗，可以理解为是用重弓射出的。箭的尾部鳞毛很少，在箭的末端有一个标记三瓣的弥陀。 这是城邦的军徽。 这样偷袭目的是不是太明显了？是真的当年城邦用过的箭吗？ 管他是不是真的，反正射箭的不会是城邦。不过为什么偷袭夭夭啊？还是说想偷袭我们两个？ 这几支箭根本不可能射死咱们俩。 展昭也觉得偷袭有些没必要，又拿着那支箭看了看。 你觉不觉得从三头金驼的案子引出来了当年城邦的旧事呀？ 有人在引导我们调查当年的事。可之前听了师傅他们讲当年城邦的事情，事情已经结束，为什么还会有后续啊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手里的画卷。 目标是这画卷背后藏着的秘密。 两人正议论着，忽然远处芦苇荡里大片的白鹭飞起，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惊吓。白玉堂和展昭同时回头一望，随后两人做了同一个动作，一把扑住夭夭，匍匐在地。随着两人的动作，两只弩箭从他们头顶飞过，穿透了前方的一棵大树，留下了两个窟窿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没声音，刚才那支箭没有任何的声音。换句话说，若不是惊起了芦苇荡里的白鹿，他俩没准已经中招了。展昭惊讶地回头看着随风轻轻摆动的芦苇荡。 这是小货书才能射出的箭。 你小货书的箭是没有形状的。 白玉堂看了一眼前方那棵大树上的窟窿。 如果和刚才偷袭夭夭的是同一个人的话， 刚才他根本就没有动真格的。什么人啊，剑法竟然和小货书差不多高，而且他是什么意思呀？挑衅？ 如果有这种剑法偷袭的话，一般人根本防不住。 不是一般人防不住，是根本没几个人能防得住。 两人将目标巨大的夭夭扶了起来，提高警惕，离开河滩。到了那棵高树后边，找到了那两枚落在地上的弩箭，果然和刚才偷袭他们的箭是一样的。白堂就看到展昭拿着箭的手微微的，似乎是在抖动，有些不解，抬头看。就见展昭此时的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，那只一贯温和的猫这会儿咬着牙，眼里有抑制不住的怒意，似乎在一点一点地流出。 猫。 白玉堂叫了展昭一声，展昭抬起头。 没事吧？ 白玉堂有些担心，展昭回过神，才发现手中的剑已经被自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折断了。 怎么了？ 我们拿着这剑回去，一定会第一时间去问小霍叔。 嗯， 无论是关城之战还是死去的城邦，每提及一次就是扯一次小霍叔的伤疤。他最近身体越来越糟糕了，简直就是折磨。 展昭冷了脸色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的确这些箭，这接二连三发生的越来越怪异的事儿，似乎是在反复折磨吴一惑。白玉堂又看了一眼展昭， 盛怒之下的展昭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，毕竟对于他来说，伤害魔宫的任何一个老人都无疑是用刀去剜他的肉，不可饶恕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开封府的时候，差不多天黑了，倒不是说两人走得慢，而是夭夭走得慢。海龙溪飞得快游得快，可就是走路慢，大尾巴一晃一晃的，走起路来左摇右摆，跟只大鸭子似的。同时夭夭又太沉了，展昭和白玉堂也背不动他，只好陪他慢悠悠走到开封城里。到了街上，白玉堂才租了一辆大的马车，雇了好几个车夫，将夭夭拉回了开封府。这阵仗把开封府里的人都吓了一跳，赵普正好在院门口，十分惊讶。 怎么了这是？飞着飞着撞墙了？ 一言难尽，让玉堂给你说吧。五外公呢？ 英侯刚才貌似打算睡了。 赵普指了指后院，展昭从车上拿了那几支箭，找了块绸子裹住，跑去后院找殷侯。赵普看到了展昭拿走的箭，微微皱眉看白玉堂。 有人偷袭你们？ 白玉堂点点头，等夭夭从车上下来，就和赵普一起回院子找公孙，给夭夭看看伤口，顺便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跟赵普说了一遍。 这么好剑法，什么来头？ 白玉堂摇头，示意不清楚。公孙给夭夭重新上药包扎了伤口，表示只是皮外伤，不要紧。白玉堂把夭夭塞进喵喵楼，让他休息，回头却没见小四子。按理来说，听到夭夭受伤，他应该第一时间跑过来看才对。 小四子呢？ 还在把掌陪话痨呢。 龙桥广还没有学会啊？ 刚才折印他们去看了一会儿，回来说话痨的头都快砸到地里去了，就是学不会。 按理来说他射箭应该很有天分的。 那个当然，他天生就会射箭，论天分这方面我没见过比他高的人。多罗还是有师父教出来的呢，话痨啊是自己琢磨会的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刚想再问句什么，外头白福跑了进来。 少爷。 白玉堂看到白福，猛地想起来自己白府的账目还没弄清楚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晚上要将账本做好，明天货物和银子都要装船送回陷空岛。赵普就拍了拍白玉堂， 这边我们帮着展昭出主意，你先回去办正经事。 白玉堂点头，跟着白福先回去了。白府里之前已经打扫干净了，这会儿陈修和月牙正带着一大帮下人将银子分装，账目白福也大致都记录好了，就等白玉堂过一遍，大家好像也都知道五爷忙着查案。白玉堂看着忙碌的下人，倒是也自我反省了一下，不过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查案更加重要一点，这次无论凶手是谁，抓住了一定要先痛扁一顿。 四艘船不够吧？ 陈修正跟月牙在那儿计算船的吃水量什么的，倒是也有板有眼的。白玉堂盯着那几个箱子发着呆，随后微微皱起了眉。 少爷。 白福拿着账本给白玉堂看，白玉堂却还是在发呆。 少爷。 白福又叫了一声，但是白玉堂突然站了起来，陈修和月牙也都好奇地看着白玉堂。 怎么了？ 数目不对。 白玉堂眉间微微一皱，白福被白玉堂吓了一跳，他家少爷越来越牛了，账本都没看就知道数目不对。 可是我核对了好几遍。 没等白福话说完，白玉堂已经一转身出去了，嘴里则是自言自语。 金子的数目不对，差点被蒙混过去。 白玉堂快步出了白府，往开封府跑。此时夜已深，开封大街上静悄悄的，白玉堂边走边想着心思，拐过一个弯儿，前面出现了长长的北天街。开封府总共四条天街，以皇宫为中心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条特别宽的主街道，直通城门，这四条街都相当相当的长。白玉堂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了下来， 夜晚静悄悄的，五爷站住之后微微的一偏头，咻一声，一枚箭从他耳侧射了过去。白玉堂缓缓回过头，就见在身后大概有百丈远外的地方站着一个人，左手持弓，正对着他。白玉堂嘴角微微的挑起了几分，笑了。追查了那么多天，连个人影都没看到，这回终于出现了。白玉堂回过头的时候，又一箭擦着他左侧的脖梗射了过去，五爷没动，肩头的黑发微微的扬起了一些。此时白玉堂和那黑衣人隔着百丈之远面对面站着，黑衣人射了两箭之后突然又一拉弓，这次并没有弩箭飞过来，只有两股疾风扫过。白玉堂往旁边一闪身，又往回走了一步，脚边出现了两个坑，却没有出现箭。五爷微一挑眉， 传说中的二重弓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